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健身使人快乐，健身使人年轻，健身使人 everything 都很好。各位好，我是健身很少但穿着健身服的泽华。 无脸男去哪里了呢？ 无脸男上线了，噔噔噔！ 是的， 无脸男站上是有功能的。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你拿反了，无脸男，不很不称职哦。 来吧， 关爱 客气。 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天在星期二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有活力的健身环节的潮流梦工厂了。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一位小白。这个小白嘞，觉得自己健身效果可好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在节目当中都是我们两个人做示范， 嗯，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请到了模特来做示范。哎， 为什么我是模特？这个你提前都没有告诉过我。 因为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我们俩今天都不想做示范。 对，我们两个人今天很累，所以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健身达人轩。 Hello， 大家好。其实也不是什么健身达人，就是一个健身小白，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 对，健身爱好者。那一会儿我们也会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私人健身教练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在潮流今天在超模养成记这个环节呢，要跟大家聊的是通过健身来改变气质。泽华，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健身的动作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来改善的？比如说， 那今天不应该请轩来呀？ 为什么？ 大家看看轩毫无气质、啊。 轩很美，你不要这样。 哦，我知道了，小白现在还没有改变。 对，现在还没有改变。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就会把轩从头到尾换了一个人，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来收看这期节目，或许也可以帮你变美。那其实有很多健身的动作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自身的气质。比如有些女孩说自己天生驼背，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生的，可能是通过一些坐姿啊一些各种原因来导致的。所以今天我们一会儿做客的健身教练就会来教我们一些动作，或者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来通过健身这个事情把你的气质 up up up。 教练说，一个月前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背非常非常的驼，健身了一个月之后我变成了20岁的大美女。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哟。 这也是不太可能。所以今天首先就要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健身方面有哪一些新鲜的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就是小雨。 我就是潮流的泽华。 今天穿了一身运动服就很潮流了吗？ 这身运动服可不是普通的运动服，这是某品牌50周年的特定款。 好想知道是哪个品牌，这个品牌可以给我们赞助，我们就可以说出你的名字。 对，赶紧赞助我们吧。 好， 所以第一条是什么？ 今天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是想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快过年了，你的健身年货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呀。 很多人，你是什么健身年货？ 穿在身上了呀。我穿成这样去健身房，我简直是最 slay 啊。 那咱们关系这么好，你是不是应该也送我一套健身年货？ 谁跟你关系好？你送我礼物你就跟我关系好，你不送我礼物你就跟我关系不好。 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所以今天在我在有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了说健身的年货，其实健身所谓的年货就是推荐大家一些在过年期间适合你继续锻炼的方式，因为很多健身房在这个时间其实都是关门的。我想问一下轩，你是不是在过年的时候就不锻炼了？ 其实我本来是打算计划锻炼，因为要留在北京嘛，又不出去玩了，但是好像据说我的健身房就是健身教练也都休息了，我只能自己在家里休，就是锻炼。 那你在家里会做一些小小的计划吗？ 会，就是我还特地跟我的教练请教了一下，比如说有一些练臀啊练腹部的一些可以在家做，比如说垫上运动，因为基础的东西我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计划。 哇，今天说到这里垫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吧。 我就知道要来这一家。 不要在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嘉宾这么累，你知道吗？之前做客到我们节目很多的那个健身教练就是刚来第一次就被他折磨到整个脸都通红，汗都往下流那种，很惨。所以网络上面 很开心的， 而且因为这个房间很热，所以我知道等一下如果真的做了动作，那可能我后半程的这个节目就录不了了。 你不要担心，后半程会一直让你做动作。好了，我们接下来说适合过年期间的锻炼方式。首先就是跑步，因为跑步其实就算你不在跑步机上面，如果找一个空气好的时间，也是最简单然后方便 就是方便你来做的一项锻炼了，而且也是很好的减肥方式。所以在过年期间，过年期间会有人愿意跑步吗？ 我愿意啊。 打一个问号。你为什么把耳机戴成这个样子？ 这样比较潮，像是发带一样。运动的时候，有的人会这样戴发带。跑步的时候也会有人这样戴。 另外一个适合过年期间的运动方式就是骑车，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可能过年的时候大家不会去特别远的地儿，一般回家过年可能出门也就是串个亲戚之类的。 是的， 如果不是特别远的话，可以选择用共享单车。 你说天这么冷的时候吗？ 对啊， 不如来个室内个单车。 然后骑单车真的很冷哎。 你不是也从世贸天街跑回过建国门吗？ 那是跑和骑单车还是两件事情啊。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过年期间你骑单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比如说这个风吹到脸上呀，吹到这个手上，吹到耳朵上，真的还挺冷的。 就可以像 容易感冒， 就可以像泽华一样戴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耳机发带， 潮流 可以保暖。 梦工厂。 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在过年期间可以做的运动是跳绳。然后我忽然还想到了一种，就是泽华之前总说的可以转胡辣圈 啊，呼拉圈。 呼拉圈我是故意的， 有些主持人发音真是不标准。哇，美女教练来了。 哇，哎，好，让我们在17:11欢迎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所有专业知识全部都是靠他来完成，让我们一起欢迎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 Tina， 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Tina。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要知道一个月之前她还是弯着腰弓着背的。 她并不是， 那个时候是80多岁的样貌。 并不是， 所以健身使人年轻。 今天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 Tina 也是会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健身讲座，来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能够从含胸驼背变身为气质大咖。同样我们的轩也是会给他当模特，然后任他摆布做一些健身上面的动作。 哦，轩，我知道为什么今天你被邀请来当嘉宾了，可能就是含胸 驼背 的代表。 这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大家一会儿看直播就知道了。王泽华的嘴是有多么的 好。我们继续来说，在过年期间适合自己在家里面，或者是很简单已经不用去健身房就来做的运动。然后 刚才说到呼啦圈， 对，还有说到跳绳，因为跳绳半个小时就可以消耗400大卡左右的热量，所以很适合那种像泽华这样比较胖的人，尤其是下半身比较粗壮的这样需要减脂的人。 你说要一直跳半个小时是吗？比如说有的人像我这样比较笨， 你有没有尝试过真的跳绳跳半个小时？我是从来没有尝试过。 我最多30秒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卡到绊到。 咱们台之前不是组织过跳绳1分钟的活动吗？所以你当时有去跳吗？ 我有跳。这个跳绳是有技巧的，我好久不跳，因为老怕自己被这个绳子给抽到，所以会蹦得很高，然后这样会跳起来很累。 对，我觉得跳绳可能不适合个子太高的人。因为我也是这样，我每次一跳的话，落下去的一瞬间就是感觉整个人砸到地上，很恐怖，所以我1分钟可能已经能跳100下到头了。 两位嘉宾，你知道我们这位节目主持人他的特色就是经常不经意间的夸一下自己。 我没有啊， 1分钟跳100下 不适合个子太高的人，比如我。 我只是在说事实。所以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对，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今天我们的节目了哈。刚刚我们还是在说到春节期间适合的训练，还有一个就是很适合的是室内的力量训练。其实那力量训练我觉得自己在家里买那种弹力带或者是拉力绳都可以很好的帮助，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健身房也是会用到这两种东西，那这两种东西也是很轻便，适合你放在家里面简单的做一些练习，也不至于说春节期间完全停止下来让自己不练。另外还有一个很适合泽华，就是在春节期间多做家务，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清洁除尘15分钟相当于走了937步，做饭15分钟相当于走了1251步，手洗衣服15分钟相当于走了1400步，拖地15分钟相当于走了1600步。如果你要是愿意来我们家帮我洗车的话，洗车15分钟也可以让你走1870步。还在想什么？赶紧行动起来吧， 就让我继续胖下去吧。 好，这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健身年货，就是希望在星期二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让大家不要说想在过年的时候懈怠下来，还是要稍微动一动，不然过年之后还是要减肥，因为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呀。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的一个消息就更加励志了，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老爷爷被称为是最帅的老头？ 然后他最近呢是在后海滑冰，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健身30年的心得。他已经练了30年了，今年好像已经很大年纪了， 对，70， 叫做王德顺，嗯，对，他好像是一个演员，对不对？轩还比较了解。 对，他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公司刚刚把他就是签做艺人客户，所以当时看他的资料，然后有了解到，觉得也是被这个老爷爷的这个精神所折服，就是自己可能从50岁开始，然后就健身，然后直接然后成为了一个什么 T 台模特，然后又成 50岁当的模特， 对，好像是吧， 不止，应该60多岁之后的， 60多岁是吧？ 对， 那现在已经90多了， 身材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好，所以我现在我很希望你们公司在泽华80多岁的时候也能把他签下来哦。 跟爷爷做做运动，你才不会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大家好，李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德顺老头。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往前走。 这个事儿很偶然的，因为我的学生是一个时装模特，他呢当时是服装公司的总裁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们需要一个人来跟我们走秀，你赶快来吧。我说好嘞，我来了，我就去了。我问这个服装设计师，我说给我设计了什么服装啊？服装设计师说我没给你设计服装，他说你光着膀子上去吧。我说好吧，我就光着膀子就上去了。我最初健身是为了我的工作，因为我要演一个哑剧，演哑剧呢是靠形体动作来表达的。后来呢又演活雕塑，演活雕塑呢身体必须得要有肌肉，你没有肌肉就不像雕塑，所以我又上健身房去练肌肉。我练了，在健身房练了30年了，30多年。我没有懈怠的时候，因为我是工作逼迫着我，后来呢就逐渐成为习惯了，不去健身就难受了，不健身难受，不是越活越年轻，是越活越老，但是心态呢你不要老了。 非常有意思一段视频，我感觉很励志，也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变成这样的老太太。哎，如果有一天别人采访我说我已经健身50年了， 你一定可以成为这样的老太太的。你现在就是这样的老太太。 你走开。 所以显得非常的年轻。 你走开，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周二我们健康活力版本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太可爱的无脸男呀。 并不可爱。欢迎大家关注我旁边的这位无脸男，手上拿的这个牌子是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只要关注这个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实时收看，跟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 好，刚刚看了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视频，是说一个老爷爷他健身了30多年，然后可以，其实虽然能看出确实是个老爷爷，嗯，但是整个身体的四肢啊，然后整个感觉确实是很年轻的。 不是，王德顺老爷最重要的一点是告诉大家，谁说上了年纪以后身体这个肌肉一定是松垮的， 对， 皮肤一定 是松垮，肯定跟王泽华老爷爷是不一样的。 对的，你也可以成为王德顺老爷爷这个样子的。但是要坚持运动。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英国的凯特王妃，她已经是怀了第3胎了。 嗯， 你这样真的很干扰我主持节目。 她怀了第3胎了。 对，她已经怀了第3胎了，然后每一胎其实都是保持很好的身材。我们来看一下凯特王妃最近在出席一些活动时候的照片。现在对她的预产期大概是4月份，然后可以看到其实除了肚子稍微鼓起来一点点， 那现在就已经是8个月了是吗？ 7个多月。 哇， 对，除了肚子稍微鼓起来一点点，其他地方都是还是很苗条的。然后现在想给大家看其他的一些照片，但是哦 ，OK， 完全看不出来这样。 对对，非常美。就她最近在出席活动，然后身上也可以看到是很苗条的。 而且不都是说孕妇一定要穿得很保暖吗？可是你看英国应该是比咱们这儿还要冷一些，或者是差不多的温度。 嗯， 但是他竟然每天都光腿出门，哎， 这应该是在室内了。 很羡慕，那也很羡慕啊，我也要效仿他，从明天起我就要光腿出门。 这个时候小雨就应该站起来了，也给大家看一下小雨全身的样子。 我并不想显摆，因为我确实很厉害， 毕竟现在已经是怀孕六个多月了。 对呀，啊，我们只差一个月而已哦， 完全看不出来。 算了，人家是王妃，你能不能不要这么 cue 到我，我会很不好意思。 你可以自诩为 RBC 王妃。也太美， 我还是丰台小何穗吧。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凯特王妃，她之前生完二胎之后，也是在短短的60天左右，肚子就已经恢复到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的天哪！ 就是，对，因为他们这种很专业的皇室，他都是会有请专业的教练来帮他做一些饮食上呀，包括一些专业动作上的指导，所以恢复的算是很快这个样子。嗯，因为其实很多孕妇可能在如果她不注意保养的话，可能生完很久之后肚子上还是一大坨肉，别人还以为她怀二胎，其实根本就没有，很可怕。 别说孕妇了，现在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轩，她把衣服掀起来也是一坨。 轩的身材真的很好，而且个子也很高挑，大家不要听泽华这样讲，所以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一起来看一看直播间里面坐的怪咖都是什么样子的。 关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来各位扫一扫。 哎，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帅气的我了。 我可以走了吗？好了，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是，因为现在快过年了，很多人会选择在过年之前疯狂减肥，或者是过年之后给自己立下一个 flag， 让自己疯狂的减肥。 嗯， 然后大部分人呢会选择的一个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跑步。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条消息，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某个周末上节目的时候遇到了泽华的一位好朋友。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减肥，他本来很瘦，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想减肥的话我是不是就得一直在跑步机上跑很久，我说我坚持不下来。然后我就说其实你这么瘦你根本不用跑步呀，你只需要做一些力量训练让你的身材更紧实就好啦。你可以猜一下这位朋友是谁。 我知道，两个字的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些关于跑步的一些谣言，关于跑步的五大谣言。首先 number one 的就是跑步就能瘦。 嗯， 纯属是白想，因为跑步只是纯粹的消耗手段，但是咱们一天的一日三餐当中还在不断的摄入一些热量，而且很多人都是觉得我跑了步之后我就可以吃很多东西，所以并没有说真正的忌口。对，也就是说如果一离开健身房就会毫无顾忌的胡吃海塞，结果就会变得更胖。 所以跑步就能瘦这样的概念是一个错误的。 哎，接下来 number two 的就是跑步必须每天都跑。很多朋友为了达到尽快的减肥效果，所以每天都会跑步，甚至会有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刷那种公里数，比如今天我跑了5公里，明天我又跑了多少公里，用了多长时间，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越跑越长。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好事儿。对，因为身体相当于只有被动的技能，所以你如果想让它改变，想让肌肉生长，首先要让它破坏。所以无论是跑步还是力量训练都会给身体压力，然后再让身体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强大。所以你如果只破坏它但是不给它休息的时间，所以对你的关节都是一定的伤害。 第二点，跑步一定要每天都坚持，这样的观点也是错误。 哎 ，number three 的呢，就是跑步必须 number three， 第三个 碎哦，很碎哦，来吧。 第三名的呢，就是跑步必须要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跑。大多数人跑步的目的是减脂肪，而减脂看的是心率，所以只要你的心率达到减脂的有效心率，再以这个心率维持一段时间，就可以达到减脂的目的了。速度越快，反而脂肪会参与的越少，从而达不到效果。公里数太远，对膝盖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心率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用追求难度和这个公里数。 嗯，好。第四位就是跑步中间难道不能停吗？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跑步一定要30分钟以上才开始燃烧脂肪。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那个时候呢我会经常的去跑步机上跑步，坚决不能停，至少要跑60分钟才能够停。 你能跑60分钟？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你怎么那么不信呢？ 现在我已经是中年大叔了。 其实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呢以燃脂为目的的跑步其实它本身是慢跑，速度并不是很快的，而间歇跑已经被证实为是十分有效的减脂方法。就是 先用比较慢的速度跑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很快的速度跑， 嗯， 可能大概是一分钟这样的间歇吗？嗯， 对。 Tina，你可以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一点吗？ 哦，那个，哎，那个一般变速跑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减脂，然后而且它特别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高， 嗯， 就是嗯。 间歇跑和变速跑现在有些跑步机上是可以实现的，它可以设置那个坡度和那个定时， 是的， 它会自动的变成那个样子 啊。真的吗？ 是的， 很高级。 你可以设置一个程序。 对， 好棒哦。可能因为我太瘦，一直没有做有氧运动，所以都不了解。 知道我们这个主持人的风格。 嗯， 还有一个半小时哦。 好，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的第一个时段呢，给大家带来了几条关于健身的小资讯。 嗯，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环节会有我们的 Tina 来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从含胸驼背变成气质大咖，同时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Tina 和轩也会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健身的一些经历，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一位是健身的大咖教练，一位就是小白了，看看他们两个健身方式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稍后见喽，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嗯，拜拜。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剧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司马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出场。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吗？因为我运动。我是泽华。 大家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当当当， 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和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哦。那今天进入到我们的超模养成记，我们来聊的话题是教你从含胸驼背变成气质大咖。 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样，今天在我们的第二个时段一开始，要不要先给大家发福利呢？ 因为你想成为超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从轩变成我们今天的 Tina 呢？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福利发送。 是的， 现在立马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在右下左下角当中有一个商城， 对， 你点击那个商城进入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雨穿着非常清凉的运动服举胳膊那样的张照片，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买我们今天的福利了。今天的福利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两个名额，这个时段我们会发放两个名额，不需要100块，也不需要10块，也不需要1块，只要1毛钱。 一毛钱，我的天哪，一毛钱可以干嘛？一毛钱可以上小团体课呀。Amazing，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当然今天来做客的 Tina 也是我们最近阿普利新进的这个私教小团体课的教练。 是的， 大家也很有可能在小团体课上面碰到 Tina 来给大家指导。 花一毛钱就可以碰到 Tina， 简直我们就是购物台呀。 你 不要换台， 你什么意思？所以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福利。一定要进入到我们这个福利商城，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跟你取得联系。 每个时段只有两个名额，只有两个名额，只有两个名额。 哎，是的。 好了，购物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健身小白轩， 大家好， 以及我们今天的健身大咖 Tina。 大家好。 他们两个人好像都不太喜欢我们的介绍，哎，觉得我们两个太过于浮夸吗？ 请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请问你健身健了多久了？ 应该有8个月，不，6个月。 啊，那真的很短。 啊，很短， 是小白。 6个月完全看不出来身材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吧。 你觉得你6个月前跟6个月后的现在有什么变化吗？自我感觉啊，自我感觉。 我就觉得肉变紧实了，尤其是就是大臂，还有就是臀部的肌肉有明显的收紧的这种塑形的。 本身的体重上面有变化吗？ 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其实我还挺沉的，我是属于骨架比较大的那一种，然后几乎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的上下浮动。 报一下身高体重吗？ 啊，天哪。 哎，好像之前没有嘉宾参与过这个环节。 对，为什么到了我这里要报？ 是在故意针对你哦。 你可以拒绝我，你可以拒绝我。 好吧，身高其实没有关系啊，身高是170，但是体重真的 其实看起来还好啦， 有56。 170、56其实是 OK 的呀，健身来看完全没有问题。 嗯，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啊，他比较注重体重，对，有的人他比较注重体重，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真正科学上的胖与瘦呢，是取决于我们的肌肉和脂肪的比例。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体重很重，但其实我们是很紧实的。 嗯， 因为都是肌 肉密度特别大。 对。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170、56这个体重重其实很 OK 的。 谢谢。 但我想知道，就是你当初8个月前6个月前为什么要想要做健身？ 其实是这样，因为当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当时每天晚上除了加班，然后就是要么就是跟朋友去吃吃喝喝，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体重和身形有点膨胀，然后决心不能再把钱花在无谓的增重上面了，然后要开始有节制，而且是夏天嘛，然后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胳膊变粗了，然后腰也变肥了，然后瞬间就觉得不行，一定要就是自律一些，然后就开始报名了这个阿普里健身房的健身课。 嗯哼， 那又是什么样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毕竟很多人都是抱着说我想要去减肥进到健身房当中，然后上了一次课以后就再也不想去了。 对，其实坚持如果是一直在坚持每周去几次，6到8个月其实也是对正常人来说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 对，因为我选择这个健身房，首先我是看他很多点评嘛，首先抱着一个比较高的期望。 好，我们这毕竟不是购物台， 对，我们不是购物台， 就不用始终在说这个节 目。对，就是但是他的确是其中因素之一啦。然后到了之后发现，因为我当时上的是小团体课，然后教练很专业，然后我整个运动下来之后，比如每天出汗，然后外加一些跑跑跳跳，会让我有一种压力释放的感觉。然后大概过了1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身形有一些稍微的变化，而且我大概2个月，然后我同事就发现了这个微微的细小的变化，说：“哎，你是不是瘦了？” 说：“哎，你最近身材不错呀。” 然后有点就是成就感，小小的成就感，然后就一直坚持了下来吧。 虽然虽长得像70后，但实际年龄呢毕竟是90后，所以瘦起来也是非常快的。 新陈代谢比较快。 今天这期节目过后，你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吗？ 可能不行了，不好意思。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一是这个健身房当中的教练专业， 对，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的大都市生活当中的人们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然后如果说健身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压力的出口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其实绝对是可以的，因为我走上健身这条路也是因为我觉得健身这1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很放松，因为你脑子里不用想什么事情，你只要想那些动作就可以了。 你平时脑子里也没有想什么事情啊？你也没有什么压力啊？ 我 哎，主持人哑口无言啊。 你真的很过分，好吧？所以呢，我觉得健身这1个小时是能够让我感觉到，生活的速度变得很快，就是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我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我可以练到那么多的部位，而且1年365天，如果2天练一次的话，已经算频率很高了。那你1年只需要练180多次就可以了呀。1年365天有那么多个小时，你只需要用180个小时就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坚持下来的事情。 妈呀，第一次觉得你的数学还可以哎，轩可以算到180个小时。 对，但是不能再问其他问题了。 这是轩。 对，这是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今天我们的做客的健身小白，也是现在的健身爱好者轩，他已经锻炼了6到8个月了。然后也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紧实的效果。因为他的体重虽然没有说有很强的改变，但是肯定是长了肌肉的，而且他这个体重并不算重。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真正的健身大咖 Tina。身材比轩好很多很多很多， 你看这个态度真的是天壤之别。在采访你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让我自报身高体重，然后就是以示众人说，哎，我健身多久可以变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为了公平起见， Tina 你也报一下吧。 Tina 是健身教练，他有什么可怕的？ 对，你为什么要非得要这个时候让 Tina 也报身高体重？ 也想了解一下 Tina 的健身的一些经历。 我是之前是做那个竞技项目的运动员，就从小做竞技对抗类项目。 竞技对抗项目能说的稍微仔细一点吗？ 跆拳道。就是从差不多小学吧，在少儿体校，然后一直到差不多练了9年，然后之后从2006年，因为大学学的体育教育专业嘛，有关医学啊、生物力学、康复这些，然后就自己特别好奇，然后就去接触了一些健身，然后就 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现在。 但你看她以前学跆拳道，所以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爱动的女孩，是吗？ 对， 而且体能一直都还不错。 嗯，对，但是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我一停止运动，就会有一些问题，可能也是心理上、生理上就觉得不好，什么失眠啊，类似这种的。 人家是一停止运动失眠，我们的主持人德华他是一运动他就失眠， 真的晚上就睡不着觉，彻夜彻夜的。哎，但是有，我之前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之前练的是跆拳道嘛，但跆拳道的训练方法跟健身的训练方法其实不太一样。 对，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那个竞技类的项目跟我们的健康，因为健康现在是属于健康体适能范畴， 是。 然后呢，竞技体育项目属于竞技体适能范畴， 甚至会追求极限嘛。 对，然后他们两个会有一些冲突，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在跆拳道项目里面，他要求，因为他有很多踢腿的动作嘛，所以他会要求我们频繁的提膝，然后频繁的做对抬腿，这样我们卡腰肌被强化，其实我们多数腰椎会往前倾，就是骨盆会前倾的，腰椎压力会很大，但是他没办法，他如果要让你有这种专业上面的成绩，他会特别极端的就要求你的这方面。 可是健身是应该往回收用核心是吗？ 对，如果是健身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给纠正回来，就是可能要加强我们的腹部，然后多伸展我们的卡腰肌，然后让我们的腰部的力量释放。 不过我忽然反应过来，其实我觉得练跆拳道，我忽然才发现的，练跆拳道的人身材好像都不错，没有说什么腿会很粗呀，或者是感觉浑身都是比较匀称的。哎， 综合性的运动嘛， 你就很适合呀，因为你腿那么粗。 所以我不适合呀，不匀称不对称呢。 你就适合把腿练细一点呀。 他就是想要攻击一下我腿粗，你往这上面 Q 一点。但我比较好奇，就是听到那你是怎么样去平衡这种矛盾的？这应该是挺难的一个过程吧？ 对，很难。 对，其实不是，我之所以现在这么爱健身，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其实有一些伤，就是小的伤痛，在我对抗性项目里面比赛啊什么的，然后腰部有时候会不舒服，包括我的膝关节啊、髌骨。但是我脚踝也曾经受过伤嘛，因为经常性踢打，然后反向的撅我的关节。然后呢，自从我上了大学，就是开始学这个专业康复啊和医学，我慢慢就自己也摸索，然后研究，然后自己尝试去做康复类的运动，然后后来变好了。对， 你很勇敢哎，很酷。 对，都是很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动作。 所以真正接触举铁这种力量性训练大概有多久了呢？ 从2006年开始接触这个，然后呢从2007年开始自己训练到现在。 哇，那有十年了。 十多年了， 10年11年。对， 天哪。所以零六年的时候你多大呢？ 2006年，我今年30了。 知道我们这个主持人的风格了吧？就永远是在表扬自己，然后贱人的去攻击别人。 没有啊， 你知道这个轩是比较在乎体重啊，那你体重是多少呢？然后听到比较在意年纪啊，那你那个时候多大呢？ 他们可能真的这期节目之后都不会再理我了吧？ 再也不会做你的节目嘉宾。 但是我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来挖掘一些这种问题啊。OK，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了解了两位的健身的一些基本的经历和情况。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节目的固定的环节了，就是让他们两个人立下一个为期3个月的，根据自己现在情况的一个健身的 flag。 轩应该比较好立吧。 对，因为我是个健身小白嘛，其实就是建了一个不是那么难的目标的话，我就是比较容易去达成。而且我觉得其实设了一个 flag 不需要有多么的高标准，多么的高，因为你高越标准越高的话，其实对自己期望越大，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实施起来可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我希望，因为我的体脂现在是大概22到23，我能希望我的体脂达到21到20吧，稍微下降2%。 你这个目标很低呀。 3个月， 对于小白而言的话挺难了。 啊，真的吗？ 因为其实 你得坚持啊。 我 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春节呢，要想到。 我当时只用了20天，就从26到了20，然后现在我的体脂单也没有超过16了。 我们主持人的风格又回来了。 啊，天哪！ 没有人听到刚才有人说话哦， 不好意思。所以你的目标，虽然刚刚给我们立的一个3个月的健身 flag 就是 其中之一啦。 啊，其中之一。 哇，好多啊。 那你可以继续立啊。 啊，然后比如说就是让肚子上的一块肉，然后稍微有一些穿刺的那个线出来。对，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觉得其实三个月的话，如果你把体脂率降低的话，然后再加上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训练是 OK 的，绝对可以出来的。 嗯，对，然后就希望可能脂肪再少一点吧，因为冬天是练肌肉，然后等到回暖的时候就开始减脂 啊。你真的会做到吗？ 所以体重上我希望也能再减少个大概两三公斤的样子。 两三公斤这样。所以天娜，你作为专业的教练，你觉得刚刚轩给自己立下的那 flag 是成立的吗？就是以他这样如果努力一点的话，三个月可以达到吗？ 我觉得成立的，而且非常容易达到。 啊、哦、很容易。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还可以再给自己降低一点，就是体脂率要求更高一点， 18-19我觉得没问题。 对，因为如果他想要他腹部有穿刺的话，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他要达到体脂率18-19会有穿刺。 好， 加油哦，三个月之后再见你。 没问题，我觉得 三个月之后，轩也会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2月6号，我们会在5月初的时候邀请轩再次来做客我们节目。 他那时候肯定不敢来，3年都见不到他。 希望轩可以成功哦。 好，谢谢。 刚刚我们是听到了我们这个健身小白轩他对自己一个健身的目标。接下来我想听一听我们的真正的健身专业的健身教练，已经练了10来年的一个健身教练 Tina， 看看他对自己的未来三个月有哪些目标和追求呢？ 我对自己的目标就是，首先我是过了一个特别懒惰的冬季，然后呢，放纵又懒惰，然后呢，现在体脂是达到了我的一个可以算是历史新高吧。对，所以我的目标， 我很想知道历史新高会不会都很气人。 22%差不多。 啊，那是挺高的，跟轩是一样 的 了。 但是肌肉量大，你不能这样算，你不能这样来算。哦，你继续讲。 对，所以我的目标呢，也是在，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吧。在5月份，我希望能把我的体脂率减到18%，甚至16-18%之间。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目标。 对你来说很方便啊，因为你每天都在练。 对，而且应该，我觉得我的变化应该会很快的。 所以在5月份的时候，轩和 Tina 会一起来做客我们节目哦。 还有压力， 弱弱的呛声，你们都没有听到吗？ 什么呛声？ 我觉得3个月之后，我的变化应该是挺大的。 那肯定呀，人家是健身教练呀。 这不就在说给轩听吗？ 就言外之意，我可能 就没有任何的变化。 反正你们两个3个月之后还是要一起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最实际的，就是让他们两位现在立刻马上到我们的表演区去，做一个现在对自己体能的一个小小的挑战。 好， 对，所以轩，你因为轩不是一个健身就是非常达人的人嘛，所以我们就让轩来做我们这个节目女生最常见的挑战，好不好？就是平板支撑。 好，轩，你现在平板支撑可以做多长时间？正常。 大概1分多一点点。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直播间有魔力，因为凡是在这个表演区做平板支撑的人都会比凭自己平时的成绩要 好 很 多。因为其实我平时做平板支撑的话就是属于间歇性的，比如做1分钟就停了，然后再隔1分钟再做，所以真的不知道能做多久。 对，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到我们表演区去，然后来挑战一下，看看你自己大概能做多久。我们会一直帮你加油鼓励的。 好， 我觉得你也就40秒吧，去吧。 那好， 在宣布过去的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可以收看我们直播，看一下一会儿他做的这个平板支撑到底标不标准， 也可以看一下泽华现在的打扮是有多么的可笑。 哪里可笑，这很时尚，运动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发带，这样头发才不会，你看受到任何的影响。怎么样可以看到我们呢？当当当，无脸男上线，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了。 是的，也可以看到我哟。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 有一位小白现在已经迷失在了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地下有一个垫子，你直接趴到垫子上准备好就可以了。 对， 是的， 对，你可以趴在垫子上稍准备一下，然后一会儿泽华会来给你喊开始。你一定要加油，轩，今天可是 来，请导播老师把镜头给到我们的表演区当中。 你先准备一下，不要直接开始啦。 3、2、1 come on， 走。 哇哦， 动作还是比较标准的哈。 对，而且其实以轩的身高来说，他的这个身材比例还很不错哎。镜头里面看腿非常的长啊，很好看。 Tina， 他现在动作是标准的吗？ 很标准。嗯， 听到你可以来再给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讲一下，就是做平板支撑的一些基本的要领。 做平板支撑，主要好多人都是会含胸，其实含胸是一个肩部借力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 平板支撑的时候含胸吗？ 对，平板支撑也可以肩部会借力的，嗯，就是比如他含胸，斜方肌是很紧张的。 40秒了，很棒哦。 还有就是腹部塌下来， 嗯， 就是很多人肚子是掉下去的， 哦， 这样他其实他的腹部是没有用力的， 核心应该是要收紧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锻炼的就是这个位置嘛。 嗯哼。 还有呢，有的人会臀部翘起来。 嗯。 臀部撅起来是会借力很多的， 对，他腿是在用力， 对，所以之前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哎， 已经 一分 钟 了哟，一分钟了，继续加油。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平板支撑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把自己想成一个平板就好了， 对， 对， 就是， 哪儿都不要翘起来就 OK 了，是一个平板。 虽然加油，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小时呢。你可以的， 哎，你说咱们的节目是不是有魔力？这个表演区 是的， 轩马上要坚持到一分半了，他也许可以一直坚持到我们这个时段结束。我的天哪， 今天这么难得请到轩做客直播间当中，不妨我们就把画面保存到这样吧， 他可能再也不想来了， 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哇，已经1分31秒了， 1分32秒了， 你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可以放弃啊？ 对，不要硬挺着，但是你也可以挑战一下，因为再过20秒就可以到达2分钟了，加油哦轩。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适合有健身伙伴一起健身的一个很好的一点，就大家一起督促着，你可能就能再多做几个，再多坚持几秒，但一个人的话就没有这种魔力。现在 哦，他已经放弃了，挑战失败。 没有， 还会有别的督促。 好，现在欢迎我们的轩回到我们的直播区。其实并没有什么失不失败了，因为轩 1分55秒。 轩之前说他做这个平板撑大概都是1分钟左右， 间歇式的。 对，间歇式的。 嗯， 所以其实1分55秒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他整个过程当中的姿势都是很标准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说是挑战成功了呀，很棒。 那我就好奇了，同样你看小白都可以做这么好，那 Tina 怎么办呢？ 刚刚你知道吗？刚刚其实我们在广告间歇和放片花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 嗯， 说觉得平板支撑对于 Tina 来说 太简单 了，没什么可挑战的。 So easy。 他一个练了10年的健身教练，我们怎么能在节目里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呢？ 怎么可以羞辱我？ 于是，我们就决定让他做，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很难的俯卧撑。 哦。 我健身这么久，我只能做15个到头了，真的做不了，就15还是已经硬撑到最后几个真的是起不来了，很费力。 我只能做不标准的3到5个， 就真的是很累，就练了很久也就只能做10个左右，是我一个比较舒适的范围。所以刚刚我可以跟大家让 Tina 自己来透露一下，她想挑战的是多少个俯卧撑。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想问一下，5月份我来的时候，我还要继续更高的目标吗？ 对，你要超过这个。 哦，那我现在还是，我觉得 5月份的时候可以让你旋转跳跃，你不停歇。 好吧，那我觉得我现在挑战一个1/2吧。我5月份我可以来挑战50个俯卧撑。 哇，现在25个呀！ 对，我现在来挑战一个25。 25个太容易了呀！ 一点吧， 对于你来说， 保守一点， 你35个吧，这样 非常标准的， 非常标准的35个吧，这样5月份的 吧。 啊，行， 这好像菜市场，成交。 好，30吧，就30了， 很有策略的。 让我们的 Tina 到我们的表演区去，早上就不告诉他了呀。 对 呀， 就 让他做50个呀。 这个画面，各位你一定要看。专业的健身教练他自己号称要做30个非常标准的俯卧撑， 这个 女教练，啊， 只要健身的人来说就会知道其实真的很难。 对， 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认识了一位200斤的一个男士，他某一次很久没有锻炼，挑战了一个30个俯卧撑，做完了之后就连回家开车都很困难，所以真的非常难，如果做标准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看到我们接下来非常精彩的健身教练 Tina 来给我们带来这个30个标准俯卧撑的挑战。 来吧，镜头给到 Tina。 好，镜头现在给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 Tina 现在准备开始挑战咯。 现在在想是不是做完30个俯卧撑可以回家休息 了。Tina 说她在想是不是做完30个俯卧撑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我觉得她纯属是谦虚哈。 Tina 你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我们镜头已经给到你了， 可以开始了。 我们再往前去， 再往前一点，对对对，因为现在没有照到全身。 好 好，这个位置非常好， 来， 随时可以开始喽。好， 2、3， 加油哦！ 5、6、7、8， 真的很标准哎，而且很快。 10，看起来很容易的样子。11、12、13、 吃死， 加油加油， 死物四流，这主持人说话很不标准的普通话。 十七十八 不行喽， 加油加油加油， 十九 二十你可以的， 二一 二二二三加油加油加油，二十四好紧张，二十五二十六 也可以跪到地上， 二十七好， 二十八二十九 one more 三十， 哇 哇 很没吧，我一个都做不了。 好，欢迎 Tina 回到我们的直播区，脸都红了， 通红。 在我们这么热的直播间，两个非常可恨的主持人，让一个戴着棉帽子的健身教练做了三十个俯卧撑，并且只是今天我们运动的一开始。 大家说你们直播间看起来也还好啊，我就偷偷的告诉你们一下，也没有多高的温度，就31度而已。 对，也还好啦。所以。听到这样，刚刚你挑战的是30个标准的俯卧撑嘛，可不可以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做标准的俯卧撑需要注意哪些呢？ 俯卧撑的标准是跟其实平板支撑有一点相像的，它是要求我们的身体首先要打开肩膀，有好多人会含胸，斜方肌还是会受力的， 是。 还有呢，就是其实俯卧撑如果你窄的话和宽的是有区别的，你窄的话是三头更多一点，然后宽的话是胸部，然后其他的就是腹部要收紧，就像刚才平板支撑一样，腹部要收紧，臀部不要翘起来。 哦， 对， 很厉害，到现在 很厉害，他都 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气息。 对，因为我刚刚就想看他回来之后会不会气喘吁吁之类的呀。你就会。所以我们现在第二时段马上要结束了，不然我们现在也有请泽华去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挑战一下15个俯卧撑好不好？ 再见喽。记得在放歌曲的同时还可以抢我们第二时段送给的福利名额，只有2个。 哎，就是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找到下拉菜单里面的福利商城就可以了， 花1毛钱我们今天的教练 Tina 就可以给你上课。哎， 你既然说 Tina, 太合适了呀， 既然在说 Tina 只值1毛钱，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怎么样可以抢到我们今天的福利呢？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福利商城当中呢点到小雨头像的那个图片就可以进去抢购了。 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第三个时段就要跟大家正式的来聊一聊怎么样从含胸驼背变成气质大咖。 Tina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专业的来自于教练的一个小小的讲座，那我们稍后见咯。 听歌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下俯卧撑哦，如果你可以的话，反正我是不可以。 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 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新年，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年快乐。 18:02，欢迎来到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我是小雨。 什么叫做时尚 idol？ 就是在任何的场合，你都可以走出自己的 style。 你 比如说我在直播间当中就戴上了发带。很符合我们今天的健身主题， 对， 特别好，我就是时尚 idol 泽华， 非常的可笑，所以怎么能够看到这样可笑的泽华呢？ 无脸男上线，当当当，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非常好写的六个字，然后呢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现在立马的扫一扫也可以关注进来，因为在第三时段还会有福利等待着你。 是的，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啦。 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 我们的福利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的两个名额。 有人说，哇，那个今天的我们这个女健身教练 Tina 身材好好啊，颜值好高啊，好想认识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带我一起锻炼啊？参加到我们这次福利你就有机会哦， 只需要花一毛钱。 哎，你为什么老 Q 到让 Tina 只值一毛钱？ 只要花一毛钱，你就有可能可以感受到 Tina 带你上的这个私教小团体课了。 这个主持人很过分了， Tina 我要是你我就会愤然离席。 你之前一直在讲啊。 所以抢购方法还是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有一个福利商城，记得点一下小雨照片当中的我们这个商品就可以了。 是的，我们并不是想说 Tina 只值一毛钱，是说我们真的给大家送上了一个超大的福利，这样 是本时段只有两个名额。 哎，是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呢，在今天我们的第三个时段当中， Tina 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算是小小的健身讲座，哎，还是含金量很高的， 特别好。 对，因为其实很多男生女生都不知道说，尤其是个子比较高的女孩或者男孩，就我小的时候经常会被说驼背什么的，但是 我也会， 对，但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然后最近呢也是听 Tina 说，通过一些健身的动作就可以来帮你变成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孩子，就可以改变你的身形。所以关于这方面不知道 Tina 有怎样的见解，我们一起来把时间交给 Tina 咯。 来吧，老师你可以上课了。 你可以上课了，老师。 也不算上课，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大家都其实曾经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是一般有很多人他经常久坐办公室，比如长期电脑、长期鼠标和一些玩手机啊、游戏啊什么的，他的斜方肌会过于发达甚至紧张。 嗯， 所以呢，其实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被列入现代文明病的一种病症。 很多人说这个肩颈疼。 对， 包括颈椎病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对，而且有很多人他最严重的已经开始手脚，就是他的手臂会发麻，然后头晕头疼。对，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就是长期伏案性工作。 轩在旁边点头点得非常的严重。就是这样的人。 对，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哇，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麻起来了？ 手都动不了了。 对对对对。 是，然后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困惑，就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它是叫上交叉综合症。 哇， 因为 这是一个病症哎。 对，它是一个病症。对，然后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失衡所导致的。 嗯， 而且它为什么叫上交叉综合症呢？就是因为它是前边这个地方的，就是胸部和前边的这个位置就过松，胸部和这个位置是过于紧张，所以它是这样交叉下来的。 哦， 然后这个颈前的位置和下背部过于松弛，所以它属于一种呈现交叉型的。 嗯，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系列文明病，还有下肢的。但是我今天想讲的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白领啊或办公人群这些。 这个特别好理解，你看比如说看手机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拿 iPad 整工作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汇报工作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开会你也是这样做。 对啊， 然后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姿势，自然会这个地方很紧张，而刚才说的那些地方是很松的。 对， 嗯，对。然后以前我就遇见过客户，他就在我的健身房的楼上上班。 嗯， 然后他有一天特别奇怪特别逗，然后就突然出现了，然后问我，我说啊、哦、我现在刚好没有什么事儿。他说啊，然后跑过来说，Tina， 你来帮我拉一下脖子吧。他说我的脖子已经掉进，就缩进去了。 哦。 然后我就帮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就是 拉伸 嘛。然后做完，他脖子就出来，他说啊，好了，我现在脖子 这么神奇， 回去了。 那我可能天天都需要去找你。 哎，所以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避免掉有这样的问题在，或者说大家觉得我现在好像有这样的困惑在的话，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拉伸方法。 嗯， 就是拉伸我们比较紧张的肌肉。我们主要紧张的肌肉就是我们的胸小肌和胸大肌，因为长期这样嘛，含胸驼背。 嗯， 我们的胸部的这个地方的肌肉是长期缩短的。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斜方肌、肩胛提肌。这个位置包括浅层，斜方肌就是在这个位置嘛。 嗯， 最主要它变大的就是斜方肌。 嗯， 但是还有比如斜角肌还有肩胛提肌就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深层。 嗯， 对，我可以教大家一些就是简单的拉伸方法。 嗯， 就比如我们工作时间久了，一个小时或久坐两个小时之后，其实就会觉得啊、哦、特别疼特别难受。 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哎在自己的工位上就可以拉伸一下。 哦， 好，此刻我们一起来跟着Tina做一下拉伸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做个拉伸。 好呀， 来吧， 来吧。 应该怎么做呢？ 好呀，就是那我们假设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就是工位吧。 好。 就是斜方肌拉伸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就是在背后是90度，大臂和小臂90度，这样背在背后，你看手在这里。 嗯， 这样也 OK。那如果好多人觉得这种强度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手臂直接伸直，然后让我们的臀部坐在手背上。 哦， 但是坐下来之后不要把身体扭曲，就是还是要尽量坐直，然后把肩颈可能向后打开，然后收入腹。啊，然后现在我们这边的等于我们这边的肩部是被稳定住了，我们用另外一侧手来拉我们的脖子。 哦， 一定要轻轻的，不要。 很舒服哎，这个 对，但是就是注意的是，就是在拉伸的情况下，我们尽量避免弹震性推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养成这种习惯，就是拉伸的时候会一弹一弹的，其实这样很危险。就我们给一点力，然后尽可能向一侧 啊，就不要动。 对 对，很多人对于拉伸的那个，就像我刚刚也是，我觉得要动一下一下的这样。 对，但是这样如果有的人发力过猛的话，很容易就拉伸了。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给他一点力量，然后慢慢的找到我们最延伸的那个位置，就是你觉得疼的时候就停下来。 嗯， 然后在这个位置做深呼吸就好了。 哦， 其实有点像瑜伽那种。 就是你每一次呼吸它这个地方都有打开的感觉。 嗯，所以这个动作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放松我们在办公时候紧张的那块肌肉，就是斜方肌、斜角肌和肩胛提肌，让它被拉伸然后放松，不然它长期那样僵着它会比较充血啊，或比较僵硬。 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动作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方法。 是的， 你不知道自己疼不疼的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下这个动作，如果你感觉到疼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肩颈有问题了。 对。 嗯，那这个需要做多久呢？是怎么样计时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要比如我们开始找到最拉的感觉，然后深呼吸，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停顿深呼吸10次。 十次？ 对，就是深呼吸。 嗯， 缓慢的深呼吸10次，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然后再换一边是吗？ 对，换一边。 啊，那其实这个方法很方便，在办公室随时就可以做。 对，然后如果觉得这样强度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就是到了一个极限位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眼睛调向天花板。 眼睛的角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样拍照好看呀。 这样拉过，然后再往上爬的时候，它会换了一个角度。对，有的人他这样就很疼了，有的人他这样好像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 我们可以 来试一下，我看看。 现在直播间里面 慢慢的 都很奇怪，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对，眼神挑向天花板。 哎，真的很好。 眼神挑向天花板。 所以这是两个动作，而且都很简单。 是的。 然后建议大家，其实就每隔一个小时的时候，稍微做一下这样的拉伸，就很有帮助。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工作起来都是8个小时、10个小时在电脑前面。 但我前面也说到，就有些人现在长期这样子做，然后包括这样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靠，然后呢就会驼背。遇到这种驼背的情况的话怎么办？ 驼背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背部的肌肉过于放松了。 还有些是长期含胸，可能也会显得驼 背。 背 部肌肉过于放松。 对，就是下背部的肌肉是长期是其实主要是这个位置的肌肉，它是长期向前打开的，包括我们肩胛后面的肌肉。我现在可以就是整体跟大家说一下，就分析一下它的肌肉的变化。 好，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长期伏案工作，这个上交叉综合症呢，它会有一些肌肉是过于松懈的，就是就是没有拉力了，就是它太长时间打开，然后越来越松懈，没有得到积极的锻炼。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过于紧张，就像紧张的肌肉，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长期含胸，胸大肌和胸小肌就是很紧张的。然后呢还。 我要直播了，好紧张，好紧张！ 你现在说胸大肌和胸小肌在哪里？ 胸大肌，胸小肌 啊，对吗？说的 ，OK， 在哪里？ 胸大肌，胸小肌， 对，是的， 聪明如泽怀，还想难倒我 ？Come on！ 对，还有其他的紧张的肌肉，就是肩部的，刚刚我说了，斜方肌的上束， 斜方肌和背阔肌是哪里？ 这里是斜方肌，这里是斜方肌，背阔肌就是这个。 哦，你好厉害哟！ 哇，你今天怎么这么优秀？其实都是蒙的啦。 对答如流。 对，就是肩胛提肌和我们的斜方肌的上面位置，还有我们的深层的一些颈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呢，还有其实就是我们的背阔肌，刚刚我们提到了，背阔肌其实也是很紧张的，它在我们差不多后面有点偏腋下的这个位置，因为它一直在是这样压住的。 是。 对，那我们还有一些肌肉是过松了。过松了就是要我们可能需要通过一些锻炼来让它收缩，来变得更强一点。那首先松的肌肉是在我们的肩胛后侧会有一个肌群，就是帮助我们肩做外旋的这个肌群。就是肩袖肌群，大概在我们这个位置。对，然后还有4块肌肉，大圆冈上肌、冈下肌、大圆肌和小圆肌，这一系列的肌肉，当然还有深层、浅层的各种肌肉， 很复杂，肌肉的分布真的很复杂。 很多女生说我身上有白摆肉，那个白摆肉那块是不是也是过于放松的地方的肌肉群？ 白摆肉是我们的三头，三头对是，因为它长期不会太用力。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啊工作，我们很少用我们的三头去做收缩， 对， 我们也不会俯身去这样去做收缩， 不会， 对，所以我们平常不太使的肌肉，不太发力的肌肉，肯定是我们比较弱的肌肉。 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我们肉多的地方都是我们懒惰的地方，这些懒惰的地方都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对，是的。 也就是说你浑身都很懒惰。 那请问我现在是非常的这样的含胸啊，非常的驼背，我怎么办呢？缇娜老师能救救我吗？ 可以啊，那我们就通过 我们过紧的肌肉就要拉伸嘛，就要放松嘛，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拉伸我们过紧的肌肉，然后强化我们比较弱的肌肉来这些方法。 所以做这些拉伸的动作也是可以改善驼背的，对吗？ 对，是可以的呀。 所以Tina现在要到表演区去教我们吗？ 可以啊。 好，那我们让轩来当模特喽。 去吧，驼背轩。 哎，在这个时候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接下来我们的专业的教练 Tina 会来教我们的模特轩，来教大家怎么样在办公室坐久了呀，然后自己的背部很酸疼，然后放松一下。 我们说的驼背可能有点夸张，生活当中更多的女生可能多一点的是含胸， 对，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被别人说脖子会是有点往前伸的那样。对，然后你们两个可以拿一下那边蓝色的话筒，可以拿下来，这样对着话筒讲话，大家就可以听到喽。我们的耳机少年已经要疯了，在直播间里。 来吧，大家一起跟着 Tina 和轩来好好的做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 是的， 舒展下来。 来看一下，也来看一下我们的轩怎么样，在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之内就把他的气质改变。你怎么了？请问泽华？ 导播老师为什么老 Q 我？应该 Q 到他们了。 好，现在让我们导播老师把画面给到表演区，然后 Tina 你可以先来讲解一下，然后来教我们做一些动作。 就是我们首先我想教大家几个拉伸的方法，就包括刚才在弓位上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拉伸一下我们的背部，还有我们刚才我们拉伸的颈部嘛，然后胸大肌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在我们就是工作的间隙时间可以做一做，对，那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墙，所以我现在做假装是 可 以靠着后面， 那个靠着背板来做， 可以靠着那边吗？ 可以啊。 那我也可以做一堵墙，其实这样，那你做一堵墙。 好，听到说他也可以做一堵墙。听到我们把这个话筒还离嘴近一点，让大家可以听得更加清楚。 好嘞，好嘞， 或者你可以让轩帮你拿着呀。 好，那现在我们比如假设轩是一堵墙。 好，现在轩是 一堵墙 。 对，那我们只拉伸胸大肌，其实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 只拉伸胸大肌的方法是很简单的。 一堵墙，这位同学，你应该把话筒递给 Tina 呀。 对，我这样的， 我这样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吗？ 可以。 那我们就这样90度把我们的手轻，就是手搭在墙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同侧脚向前，同侧脚向前，然后把我们的胸大肌身体重心向前压，这个时候我们的胸大肌和胸小肌这块是可以感受到拉伸的。那如果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头部向我的左边，也就是我没有拉伸的这一侧， 头部向没有拉伸的那一侧， 对，45度角向往远处延伸的感觉， 45度角往远处延伸的感觉， 对， 还是那句话，是谁的眼神锁盯我？ 然后换一侧，也就是这样，我现在冲这面，一样的，就是我把手臂呢轻轻的搭在墙上就好了，而且在我发力向前的时候，没有使蛮力，就撑拉一定是很舒展的，就是我的身体自然向前倾，把我的胸大肌和胸小肌拉开之后，如果觉得这个强度还是不够的话，我可以向45度角远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深呼吸就好。 这个动作大概是停止多少秒呢？一般？ 我觉得8到10个深呼吸就 OK 了。 8到10个深呼吸 ，OK。 依据自己的程度，可以从轻到重，慢慢的来。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墙真的是很专业，就真的是一堵墙，一动不带动的，哇，简直了！ 我们的模特在很用力的当一堵墙， 是的。 所以现在接下来要不要让刚刚那个动作，因为毕竟轩还没有做，可以让我们的 Tina 来当墙，然后来指导轩来做一下，好不好？看看他们两个谁当墙当的更卖力呢？ 墙似乎有点低了。 好看那个轩有没有学会哈？ 就是你要把你的肩， 他现在只学会了头往边上扭， 先把肩放松。 所以我觉得这种拉伸的动作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自己实用到身上试一试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的，比如说这个臀部要往前，然后你这个肩部一定要展开， 对， 肩部都没有展开。 对，因为我看轩做起来就是很别扭， 对， 跟刚并没有舒展的感觉。 他并不敢靠这堵墙， 主要是这个墙有点低。 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哈。 是的，跟着轩一起来学习一下。 对，深呼吸，不要残阵哦。 侧不侧头是依据你现在自身的强度，你要觉得直接拉伸的话已经够疼了，就不用再去侧头了。 如果觉得强度不够就可以继续侧头倾架。 对，首先注意就是我们先要把我们的重心压过去， 嗯， 然后再去转移我们的脖子，不要先扭过来，这样我们可能肩部的位置已经跑偏了， 嗯， 对， 甚至可能会把脖子给拉伤。 还可以尝试再往前压一点， 哦， 对，然后把头转向。 哦，现在看起来像点意思了。刚才刚开始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浑身就是在扭曲着，不太舒服。 对，也可以给他唱一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你在看我吗？你在看什么？ 有没有 了？他不看了。 你真的是曲库。 大概就是八到十下，自己内心 深呼吸八到十下。 嗯。其实也是按个人的程度，你觉得自己拉到位了就可以了。 对， 好，这是第一个动作。 是的， 嗯， 还要换。现在是他们在换一边做这个动作。哇，听！ 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单位当中可以两个人搭档来同时做这个动作，然后互相当那堵墙嘛。 可以啊。 而且两个人可以同时反方向这样做。 可以。 以对方的身体作为支撑， 嗯， 然后还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两个人也可以说一些悄悄话。 可是有些人 八卦一下， 有些人并不想增进友谊，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增加对抗力，看谁先把谁给整摔倒。 好，这是刚刚 Tina 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拉伸胸部的动作。 嗯， 对，我觉得就其实刚才这个方法很好，就建议两个人一起搭伴。 嗯， 那我觉得那我下面就可以直接讲两个人搭伴是怎么做。 好， 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墙。 对 对。 对， 亲姐妹、假姐妹都很适合。 是啊，泽华，你就很适合给我当墙。哎， 我们不是姐妹，我们不一样。来， 那我们刚才 有啥不一样？ 哎，要不然人家叫动作很过分。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肩部的拉伸，对吧？ 嗯。 然后讲了胸大肌的拉伸。 是的。 那还有就是背阔肌的拉伸。啊，我可以让强帮我拿一下话筒。 这就是你改名叫的强。 然后我们背阔肌呢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两个人搭在一起， 嗯， 对，然后，我就这样把他的，我可以两个手搭在他的肩上，然后把我的重心向下。 哦， 哦， 对，当然，我觉得不要用力压别人， 嗯， 就是尽量还是自己去找让背部伸展的感觉，而不是手臂用力。 哦，手臂不要借力。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亲姐妹跟假姐妹的关系了。 对， 亲姐妹就会让自己去疼痛， 是 假姐妹就会把疼痛留给对方。 对， 要不要测试一下咱们两个是亲姐妹还是假姐妹？ 我肯定立马把你按到地上。好，现在他们两个人在做尝试。 嗯， 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此时此刻你没有开车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做。 是的， 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你就对着一堵墙这样去拉伸。 对，这样做其实真的很好，因为可以缓解你一天工作的疲劳。我觉得任何年龄层的人做这个动作都是安全的，并且是舒展的， 是不是？ 是。然后还是把镜头切到他们那边啊。 嗯，现在是轩在 Tina 的身上来，就是尝试做这个拉伸背部的动作。 哎，那这个动作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同时做呢？ 嗯，我觉得最好是一个人一个人做。 啊， 嗯，而且对，因为有时候拉伸还是会有一定危险的。 嗯， 好。 有的人比如两个人一起做，他也想拍，然后 彼此把对方都按到了地上， 最后按到地上之后就打起来了。你竟然把我按到地上，你竟然把我按到地上，是你先按的，打一架。 有一种摔倒方式叫做狗吃屎。 好，现在把镜头切给我们的 Tina， 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讲哦。 然后我们刚才把所有的就是应该放松的肌肉都讲到了， 嗯。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锻炼，然后让我们那些过于松懈的肌肉来紧张起来， 好， 稍微紧张一点。 好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需要借助一下工具， 对。这个弹力带是一个很神奇的绳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提了很多次了。现在 Tina 就要用这根神奇的弹力带来教我们做一些放松身上肌肉的一些动作。 对，这个弹力带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可以买一个弹力带放在 家里啊什么的，对，都可以， 对，办公的地方， 嗯， 对。然后是这样，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肩的后束，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肩袖肌群是会比较松的， 嗯， 而且这部分肌肉它主要就是负责我们肩部外旋，嗯， 肩部外旋， 对，肩部外旋这个动作是由它来负责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下，我这边是正面吧，应该， 嗯， 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我拿起来，要把我们的肩首先先放下来， 嗯， 放下 啊，不要耸肩，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平常的那个错误动作， 对， 所以把肩沉住之后，腹部要收紧，是起到一个核心，首先要稳定住，把肩胛打开。然后以大臂为轴， 以大臂为轴，小臂和大臂呈90度，手臂向后旋转。 哦， 对，但是只有旋转没有分开，很多人手臂是这样拉。 嗯、 对，你的肘不要离开你的身体， 大臂是要贴紧身体的。 对，其实大臂是一个轴、嗯、是一个轴，然后我们向外。 如果你像泽华一样不经常运动的话，其实不拿那个弹力带直接这样做也是挺累的一件事儿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对对，直接向后分到我们的极限位置，然后慢慢回来，但是注意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肩要稳定住，不要这样打开收。 嗯， 要稳住，然后向后收紧，然后慢慢打开，呼气收紧，然后打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肩袖肌群。 是的。 然后说如果我们没有弹力带怎么办、 嗯、 没有弹力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改动一下重力的角度、 哦、 可以做一个俯身的， 做一个俯身、 哦嗯、等于用一个俯身这样一个动作来给自己稍微有些压力。 对、 嗯、 但是我们可以不用， 但是也可以不用， 对，不用弹力带、嗯、然后我们把身体压到这个角度，那收腹腿就是完全放松的状态。 哦，不用弹力带压到这个程度我会觉得很累。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就收腹，然后我们把也是同样大臂要夹紧，然后大拇指向上， 嗯， 指向天的方向，当然也是不要分开，还是这样向后翻转，然后慢慢回到原位，然后呼吸向上翻转， 哦， 然后呼吸向上。对，一般就是长期伏案的人，他只做这个没有弹力带他就会很累了， 是的， 15个到20个。 而且我刚才做一下尝试，最好的一点是也可以让你自己的背部有一个拉伸了。 我给你镜头了刚才， 是吗？ 对， 你很 nice。 我特意切到了你一下。所以刚刚你这样泽华，你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会，因为我今天没有怎么运动，我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觉得背部的拉伸感非常的 强。你不是今天没有怎么运动，你这周也没有怎么运动，上一周你也没有怎么运动。 拜拜。 好，刚刚我们的教练 Tina 也是教了大家一些怎么样来放松我们的上肢，比如说背部呀、 嗯、 肩部呀、颈部的一些拉伸的动作， 对， 有一些非常简单你并不用有任何健身基础你就可以做到的动作。那我们的模特轩呢非常好的当了一堵墙，然后现在大家他们也在继续的锻炼和展示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广告间隙也可以来跟着刚刚的教大家的动作来一起做一下。 可以看到轩现在一边做一边叹气，觉得自己唉太沉了，你可以放弃那个绳子直接那样。哎，你真的你试一下直接把这个绳子放弃然后弯腰的那个程度，那个我觉得也真也挺累的。 对， 来吧，我们放一首歌曲，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做。 是的，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做运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见咯。 是，还是我太不懂事，气能不捉，会上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要按去试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处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河醉，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3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脱了时尚的外衣，你还认得我吗？这张脸很难让人忘记。各位好，我是泽华。 我的妈呀，好，大家如果要是想看到这张令人难忘的可笑的脸的话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哎呀， 等等， 有人往脸上扔鸡蛋，很过分。微信公众账号上线了哦， 关爱青年计划， 哇，很合哎，我们 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今天我们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 是的，嗯，前一小时呢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到了后一小时当中呢我们请来两堵墙，刚才两堵墙呢也都示范得很不错。 对， 接下来两堵墙已经回到了我们这个直播区当中哈。 哎，嗯，让我们还是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一位是正在努力的健身小白轩，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我们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人健身教练 Tina， 欢迎两位。 嗯，所以谁是轩谁是 Tina 大家也并不知道啊。 好像挺明显的吧，应该 不打招呼。 你以为自己是华晨宇吗？那么有名吗？大家就可以立马知道。 我的意思身形啊，就立刻可以说是哪个小白哪个是健身教练。 所以这位呢是健身教练。 对，这位是健身教练 Tina， 旁边的那位呢就是轩了。 好的，不要误导大家。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段也是想很轻松教大家一些运动的方式。今天我们在今天一起来做运动的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准备的是9种变形的形式的波比跳。 嗯，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这9种波比跳来教大家呢，是因为波比跳其实它是属于高强度的有氧，很累，非常适合春节的时候你吃多了之后休息一会儿来做，我觉得消耗的热量其实还挺大的。但是你如果经常只做一种最传统的波比跳，如果觉得无聊，你有9种形式在等你哦。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3位都请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然后我们的 Tina 回来给大家介绍这9种波比跳的形式，我们两位健身小白就会来一起做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做这个波比跳，但是如果你尝试过波比跳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累， 非常累。 做十个基本上我的一组做十个基本上就不太行了 啊，十个确实很累啊。 对 对、啊，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九种不同的方法，让大家有趣的做起来波比跳。 嗯， 当然有可能像我这样的，只能尝试到前三种，到后六种的时候完全不行，跪到地上。 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现在泽华还是非常洋溢着青春活泼、很帅的一张脸，也许一会儿就 车祸现场， 对，一会儿可能就不行了。 走了，我们去吧。 好，现在大家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在他们三位移步到表演区的时候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和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都可以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这一期《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涛，现在 有切换到我们这边吗？ 有，现在把表演区交给泽华喽。 好，大家好，走秀开始。 谁要 cue 到你走秀？ 好，走秀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波比跳了。来，先请 Tina 给我们讲解一下，今天会做哪些波比跳动作？ 今天有九种波比跳啊，从简单的到难。然后呢，是九种现在都讲吗？还是一个一个来？ 一种来讲。 好，那最简单的波比跳，我认为就是跨步的波比跳。 那 对，我刚才研究了一下，我可以打先 这样，请 Tina 先做一个示范，嗯，让大家看一下。 对，今天我们教大家的第一种波比跳的方法。哎，现在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表演区做一个比较全景的一个切换，不然现在可能会看不太全。 毕竟我们的身高差别还是非常多的。 导播老师有听到我讲话吗 ？Hello， 表演区的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点，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全景的一个视角， 这样才能更加完整的看到我走秀。 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已经拉到全景了，现在 Tina 可以来给我们做这个波比跳的示范了。 第一种跨步式波比跳， 嗯， 跨步式波比跳就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都不算跳吧， 就是，嗯，就不用过多讲解了，直接看动作吧。 哦， 啊，这个非常简单， 这个很简单，因为它其实没有真正的跳起来，我觉得适合那种体能不是很好的初学者， 比如说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难的我们就可以交给轩。 现在有请泽华来给我们示范一下第一种跨步式波比跳。这样这么简单的动作，你是不是至少要做 这样？ 刚刚还一直在抱怨说这个动作好简单哦，结果一蹲下之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简直太简单，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这是我觉得可能上了岁数的，然后好久没有做运动的朋友可以从这一步先开始。 你这么瞧不起这个波比跳，那你现在做十五个啊？ 啊，那可以吗？时间够吗？ 时间够啊。 时间不够了，下一档节目是什么来着？好，这第一个，接下来第二个哈。 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的是第二种波比跳的方式。 第二个是谁做？ 第二个，你先来讲。 我在想谁做，再讲难点的吧。 好，那就我来做吧。 好，第二种动作由我们今天的强的扮演者轩来给大家示范。 好，那我把话筒可以搁在这儿吗？ 嗯，可以。 第二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波比跳了， 就是，但是相对其实还比较简单。 嗯，相对 第二个是常见的， 但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把腿踢出去，然后回来蹦一下，就是完成一个波比跳。 这个非常简单，来吧，轩。 好，轩平时上小团体课的时候应该经常会做这个，所以接下来由轩来带大家一起做十个波比跳。 他看起来非常的自信，十个可能不够，十五个吧，来。 十个就好了。一， 哎，不是应该跳起来打一下吗？ 二， 七个掌。 三， 哎， 好，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视频一起做哟。 五，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但真的很累哦。六， 目前来看并没有喘的意思。 七， 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加油，轩。 八， 你还可以再做2000个，没有问题。 九，好，还有一个。十，好，谢谢轩。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波比跳的一个形式。那接下来 Tina 要教我们的第三种是什么呢？ 我还是尽量从简单开始吧。然后第三种其实是比较，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它是比较胸触地，是另外一种。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胸触地。 哦， 嗯， 这样的话感觉就会难度一下增加了，哎。 因为你的臂力就有要求了。 对对对对对。等于是整个上半身要趴到地上。 对，是要趴。 嗯。 好。 好。 现在听娜来给我们演示第三种这种稍微变形版比较难的波比跳的方式。 嗯，听娜感觉已经忘了动作了。 好， 我们现在的时候腿踢出去，然后 腿要踢出去， 踢出去之后， 哦，然后把胸贴到地上，等于全身都贴到地上了，然后再起来，再支撑一下，这样起来，这个就真的是很累了，比刚刚轩做的那种要累很多。 如果第一个难度系数是 1.0 的话，刚才轩的那个可以到 1.5， 嗯， 这个就已经到 2.0 了。 对，所以 2.0 版本的，当然我们要请更厉害的我们男主持人来挑战一下。 不，我觉得轩可能是里面更厉害的。 接下来呢，刚刚轩已经做过，接下来就要请泽华来挑战这个胸碰到地上的波比跳。那你就来做10个好喽。 10个可能做不了，做1个给大家看一看好喽。 你真的很会驳回别人的意见。5个吧，5个我相信你还是可以的呀。你要连续做才能感受到它的发力点和它的累啊。好，开始吧。泽华开始吧。 哦， 听到了直播间的一声惨叫声。 太累了呀，已经做不动了。 再下去。 好，一个，接下来又做了一个，两个。加油哦，你可以的。我们的节目还有20分钟，你还可以做2000个哟。3。 哦。 4。伴随着阵阵惨叫声，泽华已经做完了5个很艰难的这种胸触地式的波比跳。现在我们把话筒交给泽华，你来说一下你做这种波比跳的感觉是什么？你刚刚那个惨叫声是配合，就是故意发出的，还是真的不由 节目效果？看说话完全不带喘，此时此刻走秀没有任何问题。哎，年度春夏款。但其实这个难度已经有挺大的了。 对， 有些男生如果你要觉得不够强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俯卧撑下去，然后那样的话难度会更大。 嗯哼 ，OK。接下来听到会教我们今天的第四种波比跳。 第四种我们可以稍微提高一点难度，然后呢，就是我们连波比跳完了之后连一个深蹲，好吧？那我 哇，难度真的是越来越大哎！波比跳之后连一个深蹲， 对。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嗯，好，先请 Tina 来做一个专业的示范，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视频来一起学习波比跳的各种变形方式。 今天女主持人很过分哎，我们在这边跳得很厉害，然后她刚刚还在用镜子补的一个妆。我们还听到那个把那个镜头给关上的声音，真的太可怕了。 为什么要 cue 到我？镜头有没有给到我？ 来吧，这是第四种了哈。 是的， 要有一个深蹲。现在 Tina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走。 嗯，好，有请听娜来做示范喽。 哦，这就不站起来了，直接做深蹲。 哇，其实这样的话是要保证你的腿部和臀部肌肉一直保持一个紧张。 对 对，很难。 但像这样动作就比较适合女生来做， 很适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 有翘臀。 对，要有请轩来展示一下他的翘臀。那先来 做10个吧。 嗯，其实这个动作呢，其实它没有那么死的要求。比如我们觉得如果这个强度不够，我可以加一个站立，然后再蹲，然后再趴下去都没有问题。或者我直接保持一个深蹲，然后再趴下去。 我觉得直接保持深蹲挺难的，因为我都没有 教练说轩其实可以做一个站立深蹲加一个，走吧。不是，你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程度哈。 我们可以让轩来挑战一下，因为其实动作经常做这种变形还挺有意思的。轩，这样你挑战5个吧，做5个就好。嗯，5个就可以了。 来吧。 好。 标准的1个，直接深蹲，直接深蹲，对，然后再下去。 哇，真的很难。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楼要塌了，好危险呐！还有2个。 哇哦，加油加油！啊，这种真的是已经变形到很难了耶。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动作不光光可以减脂，是高强度有氧，其实它可以很有效的塑形。嗯， 比第一个要好做。第二个。 那是因为你做的少呀。你如果看不起的话，你可以继续再做15个，没有人会拦着你。 我觉得这个臀部呢，感觉要比前几种都更明显。 嗯，对。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很好的塑形的一个动作， 而且我觉得比较适合女生。那男生这样做的话，也我觉得男生做是不是会强度大一点？让我来挑战一下。 好，你真的很爱挑战 自己的翘臀，对不对？ 我并没有翘臀。 哦，我知道你肯定是。 好，现在泽华自己cue到自己要挑战一下这个高难度的加一个深蹲的波比跳。做得很搞笑。 我明白了。 嗯， 因为这样。如果是正常的话，起来以后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弹跳，弹跳其实挺费力的。但是这个它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深蹲到这儿了， 然后它并不是很耗体力。 对，但我觉得它这个深蹲， 对，你可以这样，比如我举个例子啊，趴下去后，然后起来，拍完了蹲在这儿，然后再趴，拍完了回来的时候，一个趴下去，然后两 个。走好，你可以再来挑战一下。 出去，起来，对，然后站起来，然后再蹲下去。 对，这样就回来，这样等于就是加了一个深蹲，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调节。嗯，好，刚刚这是第四种变形，已经是比较难的了。 刚刚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深蹲的有什么要求？对，其实这个我觉得需要讲解一下。 好， 对，因为我们深蹲有很多女生会这样，对，这样，其实这个就不是深蹲了。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膝盖可能会这样，或者脚向外翻， 嗯， 这样都其实对我们的关节是很不利的。 嗯， 那我们的深蹲是这样，如果我脚尖冲前面，我的膝盖可以从侧面看一下，膝盖一定是跟脚尖的角度是一致的。 哦， 而且我们的膝盖不要过分的向前。 是的， 这个不是深蹲。对，而且我们的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的髋关节不是在中立位置下蹲，是要向后的。 嗯， 然后如果我们脚尖打开的话，那我们的膝盖也是要打开的。 嗯， 对，在这个位置 没问题。 而且深蹲一般蹲到大腿低于水平面的时候，这个强度应该是最大的。 为什么？ 那有的时候这样就放松了。 两个女生都做的挺好看的，泽华做起来就是那么的搞笑。 哪里搞笑？明明很好看。再给大家好好的看一眼，什么叫做？因为有些人他一开始就说深蹲，他就容易这样蹲。这样蹲的话，他这个膝盖是超过脚的， 嗯， 而且这样蹲法其实是伤膝盖的， 对对，关节很不好。 对，正确的做法，你看啊，像我一样，非常的帅气哦，慢慢慢慢的往下去，然后这个地方。腿后腿这个地方后腿肉很好吃哦，这个地方一定要拉得很紧，这样才算做好。 所以听娜，你觉得刚刚泽华做的是标准的吗？ 嗯，不标准。就我觉得他腹部如果再收紧一点就好了，他腹部有一点放松。 好， 对，嗯，好了，所以对，因为时间关系比较紧，我们继续来我们今天的波比跳。好， 刚才是第四种， 嗯， 接下来该第五种。 是的， 嗯， 那还是我来示范。也是加了一个难度， 嗯， 就是在我们波比跳之后有一个纵跳多重。 第五种波比跳难度更强了，在有一个纵跳 哦， 起来还要再收腹一下。 就是提膝。 哦，提膝，把膝盖靠近腹部，这个真的就难了耶，这个是真的难。 这个大家其实自己可以试一下，你先直接这样子做一下，你就会觉得已经是挺累的了。 对。 然后你再加一个波比跳，确实难度加强很多。 嗯哼。 好。缇娜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看这个腿到底是怎么踢。 哦， 啊哈，他加了一个声音拟声词。好了，所以男生你要注意了，如果做的不标准的话，就会哎，这样的感觉。哎哎， 这个动作我觉得挺难的，你们两个还要挑战吗？ 我觉得轩可以。 你觉得呢？ 我觉得 轩你可以的，这样吧， 先试一下， 轩做三个好不好？先来挑战这个，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给五颗星。 来来来， 这个， 三个，加油哦！ 就可以，大家也可以跟着轩一起来挑战一下。 波比跳，然后， 哇， 对， 这个真的很高强度。 哇，看起来很容易，要不然再给加几个？ 那不要啦，就 15个吧。 好了，好， 怎么样？ 还行，就是挺累的，我觉得比第二种就是直接起来蹦呀。 哎。Tina，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强度的一个波比跳，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真的，比如说过年期间在家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比如说做个6组左右这样，在短时间内，这样碎片化的这种训练，在春节期间，你觉得是可行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很好的一种锻炼方式了，因为我们在家可能场地有限，那我们做这种的话，一个是能刺激我们的肌肉， 嗯， 而且它在短，可能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动作，我们做10个。然后做像你说做4到6组的话，可能已经出很多汗了。 有一个人在直播间里不停的要 cue 到自己走秀， 太好看了呀！所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的几种波比跳的形式，由于时间的关系， 嗯， 所以让缇娜快速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嗯，我们先第6种。 嗯，第六种。 嗯。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如果说你方便的话，也做一下这样的波比跳。 对，这样更能够跟我们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来。 嗯，前4种都是比较简单的，第五种的话也依靠自己的这个实力吧。 嗯， 你要觉得 OK 的话，就可以尝试下第5种。现在第6种是什么呢？ 对，第7种了吧？ 第七种了。 第七种了。 嗯。 来，我们就直接做吧，没关系。嗯。 啊，第六种。可以就是波比跳加一个开合跳而已。 对， 我们这样。 波比跳加开合跳。好。好，我们连续教完吧，后来我们再做自己的尝试。 好。 下一组是。 下一组依然是。 嗯。很多其他的元素的动作。 加入箭步。 哇。哦。 当然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动作是要求一个连贯性的。 对。 就是你不要。 好，动作一定要注意有连贯性。现在教大家的是一个、嗯、先是一个箭步蹲，然后再来一个波比跳，这个挺难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这是连续两个哈、哦、 嗯， 接下来应该是最后一个的。 是，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了。 下面这个就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对有一些女生可能会有点难度，但我觉得也还 OK 啦，尝试一下。 毕竟你也不是一般的女生了。 对 呀、 啊、你是教练呀。好，今天的最后一个波比跳的变形动作，缇娜说非常有难度，也可以大家一起做一下。 对，就是我们 单腿的 波 比 跳。 啊，这个确实是有难度的。 哦，这个是需要上肢和核心都 有力量， 强的力量才可以。 对，嗯。 好。嗯哼。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节目也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结束了，祝大家晚安了吗？ 还没有晚安哦，在晚安之前，我们还要让轩和泽华在刚刚的最后的几种动作当中来挑一个挑战一下。当然、嗯、我觉得其实太简单的动作如果让他们来做的话，都是对他们的一种不信任，所以我决定不让他们挑，给他们这个挑的机会，直接给他们指派他们两个人都直接挑战最后一个这个单手波比跳，每个人做三个就可以咯。然后让我们有，首先欢迎今天最爱走秀的泽华先来给我们走个秀，走完秀之后来欣赏他很精彩的单手波比跳，看看他 们。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像个绿苹果。好啦，走完咯，我先来吧。 好， 我觉得那个应该还可以、 啊、 嗯， 单手波比跳，现在挑战者是我们的主持人泽华。今天节目很欢乐，哎，你重新来一下好不好？把动作做连贯一些。你先刚才那个找一下平衡感， 把那个垫子拿走啊。 好， 这垫子有点滑，对，垫子会来回， 垫子会有点滑。泽华，你可以把垫子拿走。 我已经做完了，很简单。 可是你做的不连贯哎，会感觉。 大家注意连贯的哈。 嗯， 快速啊。 快速的做一个连贯的单手波比跳。好，刚刚我们看到泽华做的这个单手波比跳可以说非常的不标准，千万不要像他这个方式来学，因为他做的动作既不连贯又很生硬，而且腿也没有伸直，而且他现在灰头土脸的回到了直播区，说明他很累。接下来我们就要让今天我们这个强的扮演者轩来现场给我们挑战一下这个单手波比跳。 我看了一下我刚才跳的这个样子，真的很难看哎， 很难看。 看一下轩会不会做的很标准。 对，来看一下轩怎么做的单手波比跳。 哎， 很难，因为你的腰腹力量可能会忽然没有办法支撑，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有点危险的，我觉得 是的。 哇， 你可以先慢慢的，不要那么着急。 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必须得能做俯卧撑的人才可以的。 你看他的身体还是比较向上的。 嗯， 你应该再往下去一点。 再往下去一点吗？身体很难， 很难。 可以说看完轩和泽华刚刚挑战这个单手波比跳，我已经忘了正确的方法到底应该怎么样了。 来吧，缇娜。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然后缇娜再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标准的波比跳。这样真的，刚刚你知道吗？看完你们三个人做这个单手波比跳动作，我就可以知道谁是教练，谁是健身小白。 你也不要这样说了，一会儿缇娜可能也会做的很不标准。 不会，接下来我们把最后的时间交给缇娜，来再来教大家一下单手波比跳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最标准的动作， 对， 单手 就最后一个的那个。 那那我可以把这个垫子 可以啊，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动作会比较激烈，可能垫子会飞出去。 好， 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在家当中的话觉得垫子有点滑，也可以不使用垫子。 嗯，但如果家里是那种瓷砖地的话还是有点危险，所以就是还是要看情况，嗯， 注意好保护措施就好。 是的，没错， 嗯， 不要出现危险。好， 缇娜现在也很紧张，很怕自己做的不标准。哦，还要站起来跳一下的， 哇， 我们刚刚都忽略了这一点。 缇娜做的很好看哎，哇，坐上瘾了，感觉他已经要把自己飞出去。 哎，我们还有四分钟，你可以一直坐着。 没有了，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我们会有这个视频的回看，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来回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今天这期节目收获多多，不但教了大家一些在办公室里拉伸背部呀，还有胸部的一些办法，还教了大家的九种这个波比跳的变形跳， 是的， 让你可以在春节的时候，我觉得做真的，如果你要是能坚持在春节期间每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来做上六组波比跳，一定不会长胖，因为它这个强度真的很大， 嗯， 我觉得比跑步强度要大很多。 是的， 对，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强轩以及我们的强缇娜，谢谢， 谢谢两位，希望两位在三个月之后可以来挑战成功今天自己给自己定下这个目标。 嗯，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潮流梦工厂，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